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城市，你可以能够随时随地在他的城市当中听到半空中飞翔着直升机的螺旋桨的嘟嘟声。有这样一座城市，你能够在大街小巷能够看得到从地铁的出入口奔涌而出的人们。有这样一座城市，从上到下，从南到北，可以说是高楼林立，而旁边还会有河环绕。这样一座城市被称之为叫做 New York， 它的名字叫做纽约。而今天我们要去在音乐当中行走的这个地方，它就在纽约。而纽约也有一个核心的区域，它叫做曼哈顿。我相信朋友们很多人都会曾经去到过曼哈顿这个地方，无论是旅行还是商务出差，甚至是留学。但是曼哈顿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种魔力呢？如果说你曾经亲身探访过的话，那今天我们不妨来去回味一下，在音乐里边，在空中去俯瞰一下纽约这座城。Midtown Manhattan， 节奏驾到，开始直播，12点03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节奏驾到，我们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用音乐陪伴大家了。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只为你带节奏。 Thank you. 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2点14分我们在这里会听到来自于曼哈顿的声音。无论能够在空中你寻访到的是来自于他们能够在城市当中任意翱翔的直升飞机，还是说地铁车流人群等等等等，都这是来自于 DJ 音乐制作人 Donalus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它这个名称呢叫做 Early Morning。 那其实呢我们也推出过不同的城市的这样的一种城市之声，那今天既然是曼哈顿的 Early Morning 这样的一个早间的清晨的声音，我们也在这里跟朋友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从清晨就要听到入夜。而今天我们也会能够在音乐当中去寻访来自于 Rack P， 还有像是 Sickness MP， 以及来自于 Gucci Beats，还有像是 Built One 带给我们的不同的音乐作品的混音内容。那么如果想要了解相关的歌曲的名称的话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歌单，现在呢就可以来跟我互动一下了哈。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呢我就会把正在播放的本时段的音频作品的一个播放列表的名称发到您的微信当中去。那么当然了是人工回复啊，所以我要 one by one 一个接一个的，所以说朋友们可以要稍稍的加以等待一下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闲吃饭，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听友们还是蛮热情的，在向我们来提出自己的小问题，说哎，这些歌曲到底这是从哪里来的呀？也太舒服了吧。我看到了不少网友们在公众号当中给我进行了回复，谢谢大家。12:23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的下午陪伴大家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在这里邀请您呢，可以通过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关于在城市当中你所能够聆听到的声音，你有没有能够去收集城市之声的习惯呢？这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一个小时里边，我们要带着朋友们去在音乐里边行游一下曼哈顿啊，这个曼哈顿，尤其呢是在曼哈顿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核心的岛啊，上面会有哪些高楼林立，会有哪些呼风唤雨，会有哪些神奇的地标。那其实呢，我们也会通过不同的视角去来看到整个的曼哈顿，环游曼哈顿。而今天的视角，我们首先来到的就是关于在空中去用直升飞机俯瞰，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地面啊搭乘这个轨道交通去来看一看曼哈顿。当然你也还可以再用你的双足去丈量一下这样一座比较小的精致的，但是确实能够让我们觉得 Wow Amazing City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耳边的音乐作品已经来到了 Sickness MP 带给我们的作品啊 Cloud Preps， 以及来自于他们的带给我们的 Hill of Cannabis。 我们在这里会听到像是纽约城市当中的一些个地标建筑，克莱斯勒中心、帝国大厦、时代广场等等等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跟您去继续分享更多来自于纽约曼哈顿城中心的那些景观，在音乐里边遨游一下吧。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

有些时候在音乐当中可以不太需要什么唱词，就真的还是很舒服的。就好像我们的网友刚刚的 Fry， 他的表情，他的留言也能够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其实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在中午的时段用这种的纯音乐的配合真的是不错啊。当然在今天我们还是要去行走一下的，不能够只听不动会儿哈，还得要迈开腿才行。所以现在我们继续带着您去行游一下纽约的中心城区曼哈顿，而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地标，没错，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中心，还有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57街，以及美国银行的总部大楼，这都是我们能够在曼哈顿的市中心能够看到的一些地标的建筑。除此之外，在高空俯瞰和在近地表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咯。所以我们总应该给到朋友们不同的体感，有听觉还有视觉。所以一会儿我们会在今天中午的1点之前，把您正在听到的这样一段音乐所配合的整个的一段航拍的视频，超过1个小时的航拍视频高清的版本，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供您能够查询一下。所以现在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在12:50的推送的话，现在就赶紧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哎，常先生声音的声，一会儿我们会把这样一整段视频推送给大家，可以用这样一段视频配合这种音乐作为你周末的闲情信步的一种陪伴吧。节奏驾到始于2015年。 say doubles. Say doubles.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我们今天的音乐环节当中，每一个曲目，每一段作品，它总会有灵魂，它也总会能够让我们想起一些过往的脚步。刚刚我们听过了黑咖啡以及 Facebook。那继续能够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在一天当中的时刻这样的一种忧虑的心情，我们称之为叫做 Midday Blues。 它既是布鲁斯 同时又是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也让我想起了孟京辉的话剧经典的作品《恋爱的犀牛》里面的一句台词，叫做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后面的话呢，请自行脑补，我就不一一的去复述了。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而稍后还能够让我们继续会听到来自 Guilty Beast 的一首 Roll Tice， 以及来自于 Blunt One 的 Space Juice Sunny Side。我们仿佛在这背景音乐当中听到了城市当中的不同的声响。没错，既然是一座城市，它就会有不同的部门能够交织运行在这里。你能够听到行人车流，可以听到楼宇之间的风声，也能够听到穿梭于大街小巷的警车、救护车等等的警笛的声音。在这里，我们不妨让自己的脑海稍微的放空一下，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稍微的给自己一些机会，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休息。音乐真的很有魔力哦。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在这里我们真的觉得好像假装能够在纽约的感觉哈，假装能够去国外旅行了。疫情已经2年的时间啊，疫情防控呢我们依然进入的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里边，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当中这一个小时只好假装去旅行。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些新闻节目，这里边就会能够看得到啊在国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其实呢，我们的网友恒野星也说，哎，常先生是在国外给我们做直播呢吗？我记得12月1号你不是还刚刚见到过我吗？怎么那么快我能去国外呢？ 护照都应该要过期了吧。开玩笑。 OK， 那么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旅程。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行走一下纽约的曼哈顿这样一个城市中心。既然你能够听出来好像是在国外的感觉，那么就不妨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一起去假装行游一下，去遨游一下在纽约的情况吧。谁说就一定要真实的去旅行呢？在地图上旅行不错，在音乐中旅行好像更加简单一些，你连眼都不用睁，闭上眼跟着我们的音乐还有我们的语言和介绍想象就好。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两个小时当中，我们要给您带来全球欧美流行音乐风尚的歌曲推荐，有新歌有老歌，也希望您这些歌都能够爱听才行。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分钟就要进行耳边的音乐作品的完整版本的同步视频推送了。所以说想能够看到我们的高清的航拍的纽约曼哈顿的地标视频，伴随这样的音乐，伴随这种视频，你看到了以后你保证会想去收藏和分享一下的。所以现在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在一分钟之后你就会收到我们的视频推送咯。节奏驾到，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This is Resonance，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非广告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每天九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九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告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李红，今天又凑合了，怎么又吃罐头啊？ 哎，我这罐头好啊。 啊，哟，二弟又来了，好像二弟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要不说您眼睛尖呢，这刚到的货 哦， 这 边过了好长时间。 二弟的这个罐头，咱们听众都知道， 是 一直是买不着。我这个新鲜的一批的，啊，刚刚到货， 跟原来不一样吗？ 特别不一样。怎么说呢？二弟这个老总啊，之前呢跟我们说他这个产品线进行了一个升级。这次把整个的生产线包括有关部门给他进行了一遍一遍的对于原材料的这个检查 啊，都提升了， 都提升了，他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二弟的三文鱼又请回到咱们这个北广的这个平台上。而且他这个原材料还有一个升级，就是他把以前的这个养殖场挪到了这个英国附近的深海。所以说他这一次的三文鱼，您尝着这味儿啊，比以前更好了。为什么呢？它这鱼倍儿肥。 哟，它这个块不大，还挺厚。 对 啊，好像挺肥美的。因为我爱吃三文鱼，这个肥的三文鱼啊，吃起来啊，就感觉是这个油油滑滑的哈，特别的爽滑，吃起来特别香。 这个在市面上肥的三文鱼要比便宜的三文鱼要贵啊。 那是 啊，它用的这个原材料确实是不错， 一般是中段，就三文鱼的中段才比较的， 它得用鱼腹肉啊。 对， 为什么呢？边角料咱能看出来，您看看这一块一块的小方块，都是正经的这个三文鱼的鱼腹肉。而且这次他把这个口味都给弄成酱香的了。 哎，这咱北京人喜欢呢。 为什么？以前咱们的听众直接打电话过来， 听说了，不说的老嫌辣嘛，对吧？因为老年人不爱吃辣的，其实那不怎么辣。 说你们赠个五罐十罐什么的，弄这个辣口的，我们就吃不了。这次全给咱换成酱香味的了， 这好。 而且这个，要不说人家老板精明呢，断货了这么长时间，重新回来以后把组合还改大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5罐的这个二弟的酱香的三文鱼。 这个组合可真不小，我记得原来就35罐啊。 对，35罐40罐，今天呢给大家又加了45罐，一共是每罐是100克啊，一共是45罐，价格还是没变，299包邮送到家。 哟，那合一罐也就是6块钱， 6.64块我算了。 哟，那真合适， 比以前还便宜了嘛。所以说呢真的是好机会啊，赶着了。而且呢这次的全品线的这个生产线升级以后啊，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有关部门协同他们进行这个原材料的审查，所以说吃起来特别放心。 放心， 这品牌我以前了解呀。 哎，这个特别安全，味道也好，那我也订点呗。啊，那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想订的话，咱们顺便把电话跟大家再说说啊。如果想订的话， 0155151，4000155151，打电话说我要二弟的这个三文鱼。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就知道了。 哎，你还别说，我家里一般啊还真是要备点这个罐头产品。 哎， 不爱做饭了，比如没什么时间了，家里有孩子有老人，所以有的时候打几罐一吃啊，又有口味又有营养还方便。 对，而且为了提升它这个鲜味啊，人家往里边还加了点甜口。 哦，而且这回这个组合也量也挺大，一共是45罐。 45罐，299块钱，每罐是100克，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二弟的酱香的三文鱼，第一，食品安全您可以放心，有关部门有他们自己的生产线进行把控。第二，这个原材料选用的是英国附近的真正的肥美的三文鱼的中段。第三，没有防腐剂，吃起来安全放心。第四，家里边如果冰箱没地儿的话，放在常温进行保存就行。第五，这里边的酱汁千万别扔了， 对， 它可以泡饭，可以泡汤，同时它里边没有过多的油，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 哎， 今天就选它了。 我就冲着味道去，我也得订两组啊。 对， 45罐还是299， 还是299， 不涨价，量涨了。所以呢告诉大家，咱们一起多订几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的。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Today, singing out like your name, you said I'm crazy. If I am, I'm crazy for you. Sometimes sitting in the dark, wishing you were here, turns me crazy. But it's you who makes me lose my head. And every time I'm meant to be acting sensible, you drift into my head and turn me into a crumbling fool. Tell me to run an race. If you want me to stop, I'll freeze. And if you want me gonna leave, just hold me closer, baby.Should come over, send me spinning closer to you. My oh my, how my blood boils, a sweet taste for you. Strips me down bare and gets me into my favorite mood. I keep on trying, fighting. These feelings away, but the more I crazier I turn into. Pacing flows and opening doors, hoping he'll walk through and save me, boy, because I'm too 相信这是当时 Adele 在专辑19当中的一首单曲吗？它的名字叫做 Crazy For You。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2008年的1月28号，当时未满20岁的 Adele， 她第一张的录音室专辑19，当时呢在全球发行。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包括这一整张专辑，能够唱出 Adele 她19岁的音乐心声。这个专辑当时呢，能够在全球已经有超过900万的销量，也被当时的音乐时代百科全书成为一张必听的灵魂乐唱片。当然，在2008年的水星奖上面，专辑19啊获得了提名，在第51届格莱美当中 ，Adele 也是凭借19获得了格莱美最佳的新人，并且呢还凭借单曲 Chasing Pavements 提名了两项，包括年度最佳制作、年度最佳歌曲，还获奖一项最佳流行女歌手，并且还在第52届格莱美当中凭借单曲 Hometown Glory 提名了年度最佳流行女歌手。而当时的 Adele 20岁，拿奖拿到手软，也就是说一位歌手的诞生，一位传奇的诞生。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另外的一位女歌手，她的声音很好听，而她的名字也很动人，叫做 Emily Hearn， 带给我们的 Gotta Have Him。 He takes my hand and flies my heart to the moon. That's what it's like when he's loving you. Oh, I can't believe he holds me like he does. You'd think that I could act my age, but it's true. I'm like a child when I'm loving you. Ooh, I'm like a child when I'm loving you. Ooh, he stole my heart, it's oh so wonderful. Oh, I can't believe he kissed me like he did. I could never dream of something like this. I think there's heaven in his lips. Oh, I can't believe he loves me back. I never want to be with any other man. He takes me as I wonderful. When I'm not around, I can't sleep when you're not around. I know just what I need. When you're not around, I can't think. When you're not around, I can't sleep. When you're not around, I know just what I need. 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Lady Gaga 一定都是那么声音强大的一位女生呢，对不对？现在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单曲，哎哎，来自于 Lady Gaga Nothing Else I Can Say。 那时候她声音多年轻啊，我的妈呀。 Amy Diamond Heartbeat 心跳的回忆。 Is it meant to be this way? Easy words so hard to say。Please Heartbeat， 心跳。心跳到底是要加速呢，还是要心跳带着我们去回忆一下过往的经历呢？这都是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也都能够带着我们的这个岁月啊，慢慢的离开了自己。因为真的是过一天就是过去了一天，时间真的是追不回来的。但是呢，我们下面的一首歌曲要帮朋友们去追忆一下一部电影，当然呢，这部电影当中的过程我觉得其实不用太多去描述啊，我们来先去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名称 The Hunger Games 就明白了。没错，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 Major Lazer 和 Ariana Grande 他们的作品，合作起来又是什么样的味道呢？这一部作品出自2014年，也是有点年代感，但是其中能不能够听到这 All My Love 的味道就看你了。 Sometimes I think we're the brightest stars, and I try to believe we'll find a way. Will life change? Will our hearts turn colder? All the rhythms in my heart lift me up inside. We can stay out of trouble, is it worth the blame? Is it true that the more you give, the more they take? All the rhythms in my heart lift me up inside. 是有功能的，台词、歌词，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来来来，今天跟读这一句啊，我们要继续跟朋友们一起来去一边听歌一边来去了解一下歌词，一边学一下英文了。这一句稍稍有点点的长，中文呢叫做我心中所有的旋律让我内心更加坚定。用一些富有诗意的英文该怎么讲呢？其实很简单， All the rhythms in my heart lift me inside， 节奏驾到。Miley Cyrus featuring A-May, Don't Dream It's Over. There's freedom within, there's freedom without. Try to catch the days in a paper cup. There's a battle ahead, many battles I lost, but you never see the end of the road while you're traveling with me. Hey now.Suspicion, but there's no proof. And in the paper today, it tells a whole end of ways, but you turn right over to the TV page. 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你永远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你大概也会好奇那些外国歌手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你也许不知道那些边听边跟着抖腿的神曲里唱了些什么。可别在 KTV 唱英文歌的时候直接尴尬在地上口出三十一听。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用音乐写自己的故事挺简单的。嗯 We'll be living in a world of peace. 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And the day when everyone is free.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那一天。而且我们还要带上年轻人和老人。We'll bring the young and the old. 多么好的一些诗句啊，我觉得有时候研究一下英文歌当中的词还是挺值得的一件事情。OK, 13:34，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Magnico 的一首作品，2014年带来的 Escape, 逃离。逃离什么？逃离我们生活中的焦虑和压力吗？还是要迎难而上呢？周六嘛，先逃一天，明天的话我们再这个重振旗鼓，准备周一的努力工作。 Under the tree, at the top of the hill, we share all our dreams. Oh, I say. Vibe 来自于 Mike Nicol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网友盘盘龟龟也说了，真的很想念。为什么想念？因为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开始想念起来了，想念那些可以自由走动的时期，自由走动的年代。哎呀，其实他说距离上一次去纽约已经是4年前的时候了，那一年送闺女去波士顿开学典礼，现在已经毕业了，而这大学期间得有一半上的是网课吧，也是怪不容易的哈。感觉这个留学啊，也是就假装去波士顿留学了一下，不过还是好的啊，起码呢还是能够获得了一些学业成就的，对不对？要感谢自己，感谢你自己的闺女啊，能够用自己的一切的努力去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依然能够坚持学业，能够完成这一切的工作。来自 Zella Day 的一首1965送给大家，以及稍后还有另外的一首单曲，我非常喜欢的 Stitches 针脚，来自 Shawn Mendes。 You heard me singing like a vision from the past。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Just like a moth 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啊，缝纫啊，缝一缝东西，缝一缝，补一补，对不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怎么着？还又三年，13:46，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相声版的节奏驾到。那个，继续来听歌啊！刚刚呢，我们听了不少这种就是流行单曲，包括有来自于 Megan Nicole 的 Escape， 还有像是 Zella Day 的1965，包括还有来自于 Shawn Mendes 的 Stitches， 都是那个能够让我们觉得，哎，音乐里边一直在倾诉自己的故事的那样的一些个音乐故事。那其实呢，用音乐倾诉故事是音乐人们的一种创作本能，而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唱的是自己，来自于 Sia 那首 Big Girls Cry。当然在听歌之前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赶紧说一下，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着直播，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可以直接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本小时的音乐列表，我会手动回复给大家的。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完整音乐列表，本小时的歌曲还有一首。而下面的时间当中呢，也要跟您继续带来更多的您将会听到的一些个欧美的老歌和本周的最新单曲了。潮流根本不可能错过呀，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我们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只为你带节奏。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Nothing to act busy, ordering pay TV.

吃伊多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咸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置。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城中山，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Mark my words, that's all that I have. Mark my words, give you all I got in every way I will. You're the only reason why, oh, I don't wanna live a lie. Mark my words, mark my words.See,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Falling in and out of trust, trying to rekindle us, only to lose yourself. But I won't let me lose you, and I won't let us just fade away.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I'ma show you more than I ever could sayMark my words, that's all that I have. Mark my words, give you all I got in every way I will. You're the only reason why, oh, I don't wanna live a lie. Mark my words, mark my words. All my friends are toxic, ambitionally so rude and always negative. I'm new to friends, but it's not that quick and easy. Toxic, 来自于 Boys with You。14:03，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时间过得很快哦，所以呢，如果你还想要上个小时的歌单的话，机会给不给呢？给吧，还是啊？如果上个小时的音乐你觉得还不错，想要歌单的话，现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让我知道。当然我们马上要听到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个流行新歌作品，包括你会听到来自于黄老板的 Collide， 也是我认为他这样一张全新的专辑等号里边呢排名第二好听的歌曲了啊，排名第一的肯定是 Shelvers 啊，第二是 Collide， 排名第三的话， 我很不情愿给到 Bad Habits。 你呢？14:04，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末下午，我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陪伴你。 I fell into your river, that's where you told me lies. You said that I'd feel better, but this is where good guys die. You took my pride away, but you cannot take my life. I'll find another way out, but now you're taking my life. Don't you see how I'm better off all by myself, though I'm feeling kinda empty without somebody else. So I hear you crying out for help, but you never showed for me when I was ringing your cell phone. No, you don't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alone, baby. Oh, I'll make you know, I'll make you know. I'm better off all by myself, though I'm feeling kinda empty without somebody else. So I hear you crying out for help, but you never showed for me when I was ringing your cell phone. No, you don't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alone, baby. Oh, I'll make you know, I'll make you know. 潮流之选，自在动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The Trend of Choice。 Here comes the sun, do do do 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right.Darling, it's been a long, cold, lonely winter. Little darling, it seem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do-do-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l right.Darling, the smiles returning to their faces. Little darling, it feel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do do 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right.Darling, I feel that ice is slowly melting. Little darling, it seem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clear. Here comes the sun, do do 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l right.It's alright. 榜单新歌，欧美流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Other Hits。 On the rocks, but we found our way. We've ordered pizza to an aeroplane. Slept on the beach like we were castaways. We've been in a storm. Been to an Irish bar in central Rome. Driven to hospitals with broken bones. We shared a toothbrush and shared our home. We've seen the moon reflect on the rolling tide. Been up at 5 a.m. watching the sunrise. Because the world looks better when I'm by your side. Oh, why, oh, why, oh, why? When you and I collide, you bring me to life. Yeah, you bring me to life. You bring me to life. When you and I collide, you bring me to life. Yeah, you bring me to life. You bring me to life. We've been on the road. We've watched the blossom fall to earth like snow. Fumbled in cubicles in Tokyo. And been to funerals in rented clothes. We drank your father's whiskey when your grandma died. You brought me to the morning through my darkest night. Yeah, the world hurts less when I'm by your side. Oh, why, oh, why? Overslept and missed the northern lights. You lost your wedding ring, but I didn't mind. 'Cause I got a feeling, baby, we'll be fine. Collide by Ed Sheeran, 黄老板。新专辑里边总会有新的面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会认为，在听黄老板的新专辑的时候，自己怎么那么怀旧呢？而且会发现，其实黄老板他是可以能唱跳的，你相信吗？回头有机会的话，你看看他们演唱会就知道了。 Love is just a word by Jasmine Thompson and Clem Scott. Every melody is different. Every line and sentiment sounds brand new after you. Purple rain is only rain without youYesterday is just another day. Hallelujah is an old song by an old man in a suit.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without you. Trust is something you can.It's so delicate and fragile, and it's something you can't break. They call it luck. It's something you can't make. It's a falling star and you're catching, and then you hope to guide the stage. And you call me, and I call you. Purple rain is only rain without you. Yesterday is just another day.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Without you, I'm half the man I'm supposed to be. Only one more thing to say. I fall in love more every day when I'm with you. Every word's already been written, every chord already played.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这刚刚的一首大歌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其实 love is just a word， 就是爱只是一句话，只是一个词儿，只是一个字而已。但是事实上我们能够听到关于爱背后的什么样的一种思索呢？它绝对不只是一个词儿而已了。我们会看到来自于王小波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休眠中的火山，是冬眠的眼镜蛇，或者说是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自己的最好时机，也许是个最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只好继续等待。在此之前，万万不可把自己看清了。你见过一个人的咖啡馆吗？你见过曾经在一个酒吧当中，在一个昏暗的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人在一张小酒桌前面出现过吗？你有没有能够看到过任何一个超级英雄单独自己默默的在喝一杯甜品呢？这都是一些生活当中比较忧郁的场景。想到刚刚有一首歌跟忧郁有关，我们再来听听看另外的一些生活中的故事和那些个岁月中的小记忆，来自于 Ozuna 和 Kali Ojas 带给我们的 Another Day in America。当然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本小时的歌单，那么现在就可以通过公众号索取一下了，可以给您发过来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A blessing so they say. Sacrifice, don't stop at the border. The nightmare at the border was sold as a dream. Everything changed in America, except nothing changed in America. Wanna tell me what's America, but who do you think built America? Money, greed. Money, greed. Raíces de Latinoamérica, conquistando el mundo llega hasta la Ibérica. Aquí todos somos igual, aunque se vive en histeria. ¿Qué tal si nos queremos? Como cuando en la feria uno jugaba de niño, como en los viejos tiempos, ¿eh? ¿En qué momento todo cambió? La vida es una palabra y se la lleva el viento. Hay que alimentarle a la familia, a la doña, a la nena, a Mai. Me gustan todas las culturas, mojitas, los changay. Quisiera tumbar la frontera de México a Nigeria y tener pa' terminar con el hambre y la miseria, cosa seria. Everything changes in America, except nothing changes in America. Wanna tell me what's America, but who do you think built America? Everything changes in America, except nothing changes in America. Wanna tell me what's America, fooled. Eyes locked to the screens, keep scrolling on your phones like money, greed, all that we consume. Say land of the free, but the land was always stolen.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detention centers. Everything they did to us never made the news. Everything changed in America, except nothing changed in America. Wanna tell me what's America, but who do you think built America? Everything changed in America, except nothing changed in America. Wanna tell me what's America, but who do you think built America? Life goes on, Tupac told us 96. 2020 lost my bam, now it's just me and my B. Be a lot if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thought of death. Me and my brothers, we the last ones left. Life goes on and on. Oh my, my, my, I'm feeling high. I'm all alone, fighting demons in my sleep. Wake up 5 in the morning, let me sing my song. Life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Life goes on, it'll end one day. We'll all be gone, staring death in the face. Another life lost, watch it all go away.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It's gonna end, we'll end up dead, buried in the ground and never seen again. I know it's true, so what's the use? One day they will forget you. Life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来自于 Oliver Tree 带给我们的一首 Life Goes On featuring Time Dollar Sign， 继续来听能够让我们把爱打开 Full Blown Love。 Watching the world take on a new form. All that I knew then fades to oblivion. So sure that I had what I needed. I should have seen itFull blown love.

broken. Please take mine so yours can open too. Cause I'm gonna stand by you. Oh, tears make a lot of scopes in your eyes. It hurt, I know you're hurting, but so am I. And love, if your wings are broken, borrow mine so yours can open too. Cause I'm gonna stand by you. Even if we bring it down, we can find a way to break through. Even if we can't find heaven, I'll walk through hell with you. Love, you're not alone. Cause I'm gonna stand by you. Even if we can't find heaven, I'm gonna stand by you. Even if we can't find heaven, I'll walk through hell with you. Love, you're not alone. Cause I'm gonna stand by you. Yeah, you're all I never knew I needed. And the heart, sometimes it's unclear why it's beating. 总会在你身边陪伴的，那就是我们了，对不对？音乐始终在你的身边陪伴。那么这也是在 Rachel 继 Fight Song 那首歌曲励志完了以后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能够起鸡皮疙瘩的这样的一首单曲了。可以说作为一首战歌啊，能够让我们觉得怎么听怎么觉得是浑身充满力量。来吧，配着这样的音乐写作业吧，祝各位朋友们幸福。来继续听歌，下面的单曲呢，我要隆重推荐一下这样一位挪威的小精灵了， Aurora， 她的回归单曲，当时呢已经是在2018年的时候了，Queendom 啊，自己的一个女王国度啊，到底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和这怎么讲呢？这个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能够一看就能够知道，哇，这女王国度不一般，是吧？有人也会说，这样一首歌曲，男生听了以后能够变成小仙子，就是来自于动感奶爸他的一个留言了。来听这首单曲《Queendom》by Aurora。 Yonder dogs are my lions. The silent ones are my choir. The women will be my soldiers, with the weight of life on their shoulders. Drink until you've had enough. I'll drink from your hands. I will be your warrior. I will be your lamp. Oh, yeah, oh, yeah. hate the way it hides from me. With care and thirst I have become. You have a home in my queendom. You have Kingdom Come。 那么各位朋友们听过之后是不是变仙子了呢？起码我们觉得可以走进梦境一下啊。来听两首单曲，都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但是呢两首歌曲的年代不同，一首新歌一首老歌。我们先来分享这样的一首闭上双眼的老歌，一会儿再来听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他们和 Glantis 带给我们的全新作品 Sweet Talker。 I just want to be found。No. And I, yeah, I've got the lines, I've got the lines. Oh, it's bright turns time, this type of mind, this disguise. Oh, you talk, ooh, to me. Well, nothing's gonna hurt me with my eyes shut. I can see through them, I can see through them.Drawing pictures I'm evading. I will not use them. I will not use them again. And it starts again. You come over with your friends. I don't wanna talk to them 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You wrote a romance, slow dance your way into my hands before I knew. You found my deepest weakness, couldn't keep a secret that it was you. And trying not to give inBut you always know what to say. Oh, why, oh, why do I listen to promise if you're gonna break? You're such a sweet talker. You made me believe every lie was a beautiful sound. Years and Years featuring Glances， 你会更爱他们的新歌还是老歌呢？声音都是一样的质感，这么多年他们没什么变化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继续来听来自于 Becky Hill featuring Sigala 那一首非常好听的动人的 Have It On My Mind， 一起来自于 Why Don't We 的那首 Me So Tall。 想要查询歌单的话呢，很简单啊，来来来，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有效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我看到你的回复之后，我会给您回复回去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 For a sign,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Got no religion, but tonight, baby, I got heaven on my mind. Now I'm standing in the light.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Got no religion, but tonight, baby, I got heaven.For a sign,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Got no religion, but tonight, baby, I got heaven on my mind. Now I'm standing in the light.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Got no religion, but tonight, baby, I got heaven. Heaven on my heaven on my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哎哎哎 ，Yeah yeah yeah Justin, yeah, yeah. Love you, love you JB. JB, just for you. This one for you. 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Lights fill the streets, spreading so much cheer.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With you, shawty, with you. With you, shawty, with you. With you, under the mistletoe. Everyone's gathering around the fire, chestnuts roasting like a hot July.Should be chillin' with my folks, I k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Word on the street saying it's coming tonight. Reindeer's flying through the sky so high. I should be making a list, I k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Shawty with you, with you. Shawty with you, with you. Under the mistletoe. Streets spreading so much cheer.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With you, shawty, with you. Under the mistletoe 啊，我们总会觉得到了这个岁末年终时候呢，总会有一点这个过节的气息，迎接新年的气息，对不对？14:51啊，刚才呢我在选歌的时候，突然间一不小心咬到了舌尖，哎呀，有点疼，但是应该还没有出血，但是我相信可能是因为饿了的缘故啊，缺肉了。所以呢，既然是缺肉，我们就来听听看 Rudimental。哎呀，这个还押韵的呢啊！虽然不是谐音梗，但是呢，我们可以用 Rudimental featuring 黄老板 Ed Sheeran 的单曲《Lead It On On Me》来给我们做一下下面一个小时节目的预告。没错，这个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将会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四个小时，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小时单元了。换句话讲，您将听到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The Mixtape by DJ Jason Lee。 那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他的 House 音乐大创作。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六周日，也就是每个周末的下午，我们用音乐陪伴大家，希望可以带着您整个的生活的空间更加具有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要看到我们更多的主播动态，我们的音乐内容和信息的话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了解。第一种，微博关注起来啊，微博可以关注主持人常小航，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马上下载听听 FM， 搜索常小航，看一看我们的相关动态，关注听听号哦。 'Cause I won't let you go it alone. Lay it all on me. No, you don't have to keep it under lock and key. 'Cause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 And if you can't escape all your uncertainties, baby.

15:03，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在第四个小时直播当中，节奏驾到带给您的就是来自于 DJ Jason Lee 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一个混音带的 mixtape。House Nation 能够让我们听到还是 House 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风格，还是比较的典型的一种 House 音乐啊。那么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还要跟您去听到的就是不同的 House 音乐的单曲之间会有怎样的一种结合的小手段。那么来自于 Jason Lee 他也给到了我们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开场的单曲叫做 Destiny， 来自于 Time The Boys Remix Edition， 继续来听来自 DJ Fonter 的一首 Machine， 以及来自于 Jim Hallis featuring Soam Light。 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钟，节奏驾到，只在 FM974，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今年呢是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满7周年了，明年开始2022年将会来到第8年，好事成双，对不对？所以呢第8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初心。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建立之初的时候就是每期3个小时，那么也经过了这7年来的不停的变化，从3小时到2小时再到4个小时，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呢明年开始2022年，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依然还是要在周末的下午用3个小时陪伴大家。2022年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的播出时间将会是每周六周日的下午的1:00到4:00，这连续3个小时，也希望可以继续给您提供一下周末下午的一个全能陪伴，沉浸在音乐当中吧。来听这首 Machine。 love life, love life. Love light, light, 光，音乐里要有光。来自于 DJ 和制作人 Jam Hannes 带给我们的作品 Featuring Sony。 那音乐中要有光是怎么样的一种想象呢？我们给朋友们去解读一下啊。其实呢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去分析到它整个这个音乐的流程，在电子音乐舞曲的一个个层次，每一个层次越鲜明，这个听觉越明晰，你就会觉得哇，其实这个搭配的就越合理。而且呢，当你会认为 DJ 他会把音乐的层次叠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够去激发后面那个比较带有冲劲儿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带给我们的东西就是光，那种耀目的光，刺眼的光，也有可能是那种整个球形的光把你包围起来，这样的一种光场，对不对？也不禁让我想起来了另外四个字儿，叫领域展开啊。各位听友们是不是有同感呢？啊，领域展开，如果不知道这四个字什么意思的话，哎，赶紧去搜索一下。15:14，来自于 DJ Jason Lee 带给我们的 President of House Nation， House 音乐的国度，我们能够在音乐里边去享受一下被整个声场包围的质感。稍后你会听到来自于 Matty Histoff 带给我们的 Satisfy My Hunger， 节奏加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21分了，在这里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DJ Jason Lee 带给我们的 House 音乐作品，其中我们可以听到的现场的 MC 也正在喊话当中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是都有曾经去到过一些 club 的经历，那么在 club 当中啊，和你觉得能够玩到一块的好朋友们一起 clubbing 是非常好的一种派对的体验，但如果说是跟一些陌生人的话，可能有一些些的难度，因为总会说哎，是不是有这种社恐啊，也会有社死的情况是吧。但是不论怎样，我都会推荐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把音量开大一些，让自己能够被音场包围起来，摆脱这样的一种所谓打引号的不自信，能够让音乐带着自己好好的玩耍一下整个的周末的一个夜生活的大概念啊。 OK， 15:22了，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那么您将会听到稍后的一首单曲，它的名字就叫做 House Nation， 来自于 Santay Sansom featuring DJ Roland Clark 带给我们的 House Nation。 那以及呢，我们还会听到就是来自于 Stefano 以及我们的 Metatotic 带给我们的 Reflux 啊。稍后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以后呢，还会跟您带来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DJ 制作人的名字叫做 Jason Lee， 他的 set 听上去是四平八稳的，但是很结实很实在啊。 Overwrite Deep Seated一起来自于 Stephen Bosens 来给我们的 S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15:33喽，我们的点名呢马上就要开始喽，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啊，我觉得此时此刻可以把音量稍微的开大一下，不要耽搁自己的出行啊，要确保安全驾驶安全骑行才行。当然了，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音乐依然来自于 Jason Lee 带给我们的 President of House Nation， 节奏驾到第四个小时的下半时段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的下午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么现在呢，我们耳边的作品来自于 Overwrite Deep Season， 那继续来听，我们会来自于 DJ Blue Lost Noise， 以及来自于 George Fitzgerald 带给我们的一首 Call It Love。 点名马上开始，您准备好了没有？再给朋友们最后的三分钟，拍下面前的 FM974 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大家哦。15:37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的点名现在就开始了，欢迎朋友们来走进到节奏驾到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个周末出现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年呢已经我们开播了第七年了，马上就满七周岁了。那2020年是我们的节目的第八年，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刚刚有人在我们的听友群也说了啊，哇，已经错过了七年的时间，怎么才发现这个节目？这怪我咯，是吧？ 好吧，我们点名现在开始啊，话不多讲，欢迎一下练自然，你好，在用的这个小王子在收听着我们节目直播，棒棒的，欢迎一下 B， 你好，小蜜蜂，你好啊，欢迎网友苏，哎，你的这个车里边的这个显示屏为什么是好像立在那里一样？好像是独立于中控台之外的感觉，很神奇的一种存在啊！欢迎一下于丽华，欢迎王康，你好，欢迎一下我们的某品宅配的冯小庆，还有你们俩在同一个车上吗？请问除了你之外，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位，是不是叫做钱鹏飞？你们好啊，二位。另外呢，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啦，隔壁老王、仲夏、老傅、山外有山，以及呢乐微笑。还有，哎，这是在我们台旁边吗？这是，就在这个建华南路这附近啊，我看到你导航的位置了，在富强，欢迎你，欢迎富强，以及北京猫叔，欢迎 Luffy， 以及蓝同学，我是亮亮宝，还有像是布西亚马拉，嗯，啥意思啊？这个哈，欢迎一下铁生辉，欢迎 DY， 你好，欢迎 DY， 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晨曦。说求我的眼镜镜架型号，哎，这我今天没开视频直播呀，你哪儿看见我的眼镜镜架型号和眼镜镜架的样子了吗？是刷微博的吗？你说那个黑框的还是那个就是纯钛的那个银灰色那个眼镜镜架的呢？嗯，微博交流啊，上微博交流，呵呵，我在这里就不带货了。欢迎悠闲自得，欢迎一下 Desire， 欢迎一下 Pianist， 你好，欢迎一下今天减肥了吗？以及贾永征，欢迎一下李伟丹，以及 Ustain 你好，以及还有 YQW， 还有有你有我，以及简单的百宝箱，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有呢，我们的亮亮宝也说，哎，这大晴天来洗车特别的开心，而且呢在洗车时候还可以放着音乐是吧，洗车也就不那么的烦躁了。欢迎一下张长福啊，以及你们都是在说什么呀，是眼镜超市哦，自动回复的那一张照片吧，是不是？我终于反应过来了，黑框眼镜，好吧。你们一会儿我私信你们啊，一会儿我你小小窗你们就好了，因为在节目里边我就不念品牌了哈。欢迎小网友谢，你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看到了听友群里边还有很多网友们在互动着，欢迎一下有理儿有面儿北京你好 AC 米兰虎虎，以及我们的帕丁顿熊、恒星的恒星，以及于先生、妍妍、山外有山，还有美食美酒。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听友群当中，欢迎一下恒夜星，以及就是在早先发来照片的龙爱芳，还有累了毁灭吧小恶魔，这是在墨尔本啊，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直播，棒棒的。还有来欢迎一下，就是刚刚加入到听友群当中的 Benjamin 秦，你好。FM 九七四啊，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作品，来自 DJ Jason Lee。如果想要加入到听友群的话呢，也很简单，现在在公众号当中直接回复一下进群，可以获得主播的二维码，然后呢加好友，备注好自己所在的城市，我们为您分配一下听友群了。我们不止在直播期间可以在电波当中相遇，还能够在听友群里边时刻着聊着天，分享着好音乐啊。欢迎各位听友们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下载号之后呢可以来搜索一下常小航，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常小航，关注我的听听号，探索更多主播动态。 that you want to call it love, you can call it love. And if you say it's not enough, then it's not enough. And if you don't want to call it love, you can call it love. And if you say we'll be right back. 15:50了，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再次感谢朋友们能够一连四个小时的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音乐呢，从迟放减压纯音乐作品到欧美流行歌曲，那些个英文单曲的潮流风尚推荐，再到现在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这样的一种层层递进的听感，希望您可以能够被我们的声场所进行包围。我是 Mr. 常常小航，当然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同时关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马上下载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每一期的回放内容。下载好之后可以直接搜索节奏驾到，或者搜索常小航就好了。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我们明天的中午再见了，各位祝各位周末愉快，好心情哦。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